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周六版本，我是小雨。那么今天呢，我们很欢快地坐在这儿，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派对女王范儿妆容。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人不太敢尝试一些 bling bling 的元素，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现场的尝试以及我这个美丽模特来给大家示范，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妆容演绎的还不错，让大家在冬天也可以美美的去参加 party。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来了两位嘉宾，这个男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吧。 哎，为什么男嘉宾镜头切到女生身上，什么意思？大家好，我就是天宇的小雨的好朋友，今天嘉宾天一，也是刚刚发出不屑笑声的天一。 天一，你最近为什么胖了？ 这个屏幕有拉宽的功能，所以大家注意了吗？不是我真的胖了，是屏幕拉宽了我。 那为什么我在屏幕里还是那么瘦？ 你今天你刚生完孩子眼睛也变宽了。要逼着我要反击。 我们的好朋友天一，他会在作为男生的视角来评价一下今天的妆容，也就会说出非常不堪的话，让我没有脸再继续做直播。那么接下来 那我要努力。 要请出来这位女嘉宾呢，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化妆师，她是来自于轩 Makeup 的化妆师轩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 大家好，我是轩轩，我们又见面了。然后今天我将和两位非常逗逼的主持人跟大家一起演绎一下我们的 Queen 时尚 bling bling 的小妆容。 是的，所以、 我们只是可爱而已，没有那么好笑。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提示一下，目前呢，我是因为我今天是要当模特，所以目前呢我是还没有化妆的， 素颜。 谁信啊？谁信啊？谁信啊？ 真的，我只涂了一个口红。 大家不相信的请打一，让我们看一看。 当然你们也可以不相信，不相信的方式就是来跟我们互动。跟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对，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美妆方面有什么全新的资讯呢。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风向标， 潮流梦工厂， 但是也是进入到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环节。我今天 也没错， 我是小雨。那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变得非常兴奋， 因为你是太久没见到我们了，是不是？ 嗯，有可能哦。 这话太假了。我跟大家讲讲好了，就是因为这一到今天这个直播呢，这个小雨提前就说，哎呀，我今天要做模特，是不是要画的怎么怎么样？我就想问，是不是太久没化妆出门，所以很兴奋？ 怎么可能？我是在家也活得很精致的女人，好吗？ 哦， 我是今天特意没有化妆出门啊。 好，我们为这样精致的女人鼓掌，希望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女生都能活成精致的自己。哎，接起来太累了。 太辛苦了，是不是？说出你想说的就好，不用装。 好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消息。首先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哎，天一，你去没去过日本？ 我没有去过日本，但是、 哎、为啥在我印象当中感觉你经常去 咱们一起聊过跟这个就是出去旅游的经历、嗯、 你经常托朋友买一些日本的手办， 但是你没有去过，但我没有机会去。 那你不知道日本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就是他们的那个书店里面会卖很多赠品非常好的杂志。 那我要说我知道是不是太差你台 了？你知道吗？ 我相当知道， 相当知道。是就是 我给他举例好了、因为刚刚那个小雨也说了嘛，我特别喜欢手办。其实大家知道这个手办的发源地基本就是日本，也不能说就甚只有人美办也很好，但是日本确实做得非常不错。 对， 很多限定品，真正限定品只有随杂志附送，也就是说你想买你单独买，除非你高价买啊，否则的话只能买那本杂志才有、虽然可能只是个小部件，但在打上限定两个字的时候你只能掏钱买、 哎、那我非常好奇，就是我们像我们女生关注到一些杂志的赠品、都是一些什么美妆啊什么化妆包之类，但你们男生会关注到什么样的赠品、 比如说这一款玩具，就像我们很多口红会出限量款对吧，一二三四，其实颜色也差不太多、然后、那个玩具是这样，它会出一个重图，就是同样的模具换个颜色，然后打上限定两个字，随杂志附赠。你说你买还是不买？买吧。 哎，那它的价格 价格大概就是杂志的价格，它也没有额外的加价，当然有的需要加价的、 所以它那个玩具本身有没有偷工减料，就是跟本身原版原价的那个产品有区别吗？ 没有。 哇，那真的是很棒。 当然了， 这个视角确实是我没有关注到的。 对，还有另外一款一种赠品啊、它的赠品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它属于玩具的增值部分，比如说给你附赠一款贴纸、但这款贴纸是属于人家公司正版的贴纸，也只有这个杂志才附赠，你想其他地方买还真买不到。 好棒啊， 虽然只是贴纸对吧，咱也说不值什么钱、但是你知道喜欢收集的人就是这种贴纸我都要收集，没办法，买吧。 哇， 而且不好买，抢不到。 那你想不想了解一下我们女生的杂志里面都送什么？ 我还真的做功课，我了解过了。你说吧，我给你补充好了。 有 备 而 来 的，你是。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出去一下？等你讲完课，我再回来，好不好？ 好，那个我们现在把话筒交给天一啊，开玩笑。 我们首先来看的这张图片是去年非常非常红、 cool. 是这一本杂志当中图片当中展示的，在去年的11月号杂志当中出的。这本一般日本的杂志价格也就在1000日元上下，对，不会差太多。然后呢，但是当时单独卖的这一本杂志在某宝上面已经炒到了快200块钱一本这个价值。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本来自于 Gucci 的一个笔记本 啊、 Gucci 的笔记本， 对， 单独买一个都很贵哦， 单独买一个可能就要上千，很贵。 对，如果它附赠的话，那其实真的是便宜啊。 对啊，非常好看。然后当去年就很火，包括去年还有一本杂志当中、 这个 这 个、 对赠送的 Coach 的这个钢笔，然后这本杂志价格好像只要900日元。 大家知道附赠这本这个笔的这个杂志其实还蛮无聊的，但是因为这个笔卖空了，这个笔太好了。 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一本杂志呢，是日本的一个杂志，叫做 Rosie， 它是日本知名出版社宝岛社的首本美容，就是美容向杂志。虽然呢，就是它这个杂志平时涉及的内容都是针对于35岁以上女性的，可能 这话说来有点伤人， 是不 是？ 不是， 就是受众群就是这样， 对， 年龄偏长一点 的。它的内容可能并不是针对于年轻的姑娘，但是因为它的赠品一直做得非常完美，所以导致于每一次刚刚一出来就是要脱销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它今年10月刊的一个赠品。 哇，这是唇釉的小样、就是、是吗？ 对，这个赠品呢是来自于 Armani 的口红。 这不是小样，哎， 这不是小样， 这不是小样，是正经的一个口红是吗？ 对，并且他还赠送了一个唇刷，旁边的唇刷不是为了拍照摆拍的，也是赠送的。 哇塞，那这一本杂志我觉得是不是如果要是说去掉它这个的这个口红的话，价格是有变化的吗？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呀。赠 品吗？ 这个口红在日本 平常100，现在还100。 对，这个口红在日本的售价是4400日元，不含税。 哇！ 然后呢，一本杂志的价格是950日元。 那买 你就等于相当于用950日元买到了一根 Armani 的口红，外加唇刷。唇刷我不了解价格，大概也要1-200吧。 对 对，可能也没有那么便宜。 加起来500多块钱的赠品，500多块钱赠品， 并且它的颜色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附赠的颜色是非常好看的503号色。 叫做干燥玫瑰。 嗯，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赠品就是拿那些脱销的，不是脱销，不好卖的那种沉积的颜色，不是，人家卖的就是当红的颜色， 热销 的颜色。 当然我们也只是介绍一下，如果你现在想买的话已经买不到了。 当然了，去年十月是吧？ 今年十月份 过去了。 然后呢，今年十一月号的这个同款杂志的赠品是一个日本非常火热品牌的化妆包。这个化妆包单价如果买一支的话大概要10000日元左右，而十一月号的 Rosie 这本杂志只要920日元。 他们家赠了好几次化妆包， 他们家非常喜欢。哦，你还有研究过吗？ 我查了一下，他们家赠的化妆包超级多。 你是为了我们这个节目做的功课吗？ 哎，好歹我也在这节目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是吗？这个基本功还是要做的。刚刚那个小雨给放的那张图片的这个是一款，还有另外一款是纯黑色的一款，这个方形的，里面还附带那种小隔层，还带一个小镜子，而且当时还附赠了一个美甲小套装。 哇， 你就想这样的赠品你要不要？连我一个男生都想说，哎，可以买过来，什么时候可以送给女朋友，多好。 嗯，然后他们家在一月号的赠品即将就是这个美甲套装。 又是美甲套装， 全新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抢一下，因为一月号的可能现在还没有上市，可能要到12月份才可以买到，这只是一个预告。然后呢，这本杂志他们家的赠送的品牌还包括比如说像欧舒丹呀、日本的 RMK 呀、植村秀等等这些美妆品牌的合作，都会和他们家这个杂志进行附赠。 对， 是不是很厉害？ 其实你要以为只是这本杂志那你就错了，接下来小雨会给我们讲好多杂志赠好多赠品呢。 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经常会去日本旅行的人，然后有的时候去我也会很喜欢逛那些书店，他经常杂志，但是你知道吗，一般情况下等你到书店能够挑到现场有卖的那些杂志的时候，可能是那种就是不太火爆的款，但是也可以完全可以满足我，我觉得非常好看就会很开心。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杂志背回来太沉了，所以就是为了赠品最后就要把杂志本身扔掉。很对不起那个杂志。 你看这个故事有两个点，第一个小雨进书店不是为了看书，是为了买有赠品的杂志，第二个杂志又扔掉。 哎，你讲真，你要是去你不想看一下那个赠品吗？赠品都很诱人。 哎，我其实在平常啊去一些便利店的时候我也会留意，因为即使在国内有些这种时尚类的杂志它也会附带一些特别好的赠品，小到包啊笔啊这种，大到我记得我印象中最大的是拿过一个旅行包，尽管其实我也不会用，但是那本时尚杂志其实那个包真的吸引到我，很大一个隔板上面带着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杂志可以买，哪怕不看这个包我要。 所以你是买了的对不对？ 买了 很多，被他买单了， 买了很多。 萱萱没有买过这种杂志吗？ 我以前在买瑞丽的时候，然后他可能会有赠品，但是国内的赠品好像都是书，都是那种小册子， 没有那么实在， 没有那么实在。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 等你有机会去日本逛一逛的话，你就会发现哇，在那个书店里面停不下来，会一直想看赠品是什么。 其实是去买赠品，感觉像 是。对，就是有句话叫没有日本杂志不赠的赠品，小到刚刚那个小雨说的是各种化妆品，有的时候刚刚我说的旅行包，人家说的我说的旅行包，我在国内买的那个其实就是质量不太好的，只是个赠品，人家 怎么样也是划算的呀。 对，但人家日本送的真的是品牌。来的一些时尚潮牌出的一些那种包包，还有帽子，就是那种线帽什么，就是你想不到他会赠什么，反正一定会赠，而且真的是物超所值，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不赠的。 对， 很厉害。 其实这就是一个报纸的营销的这个手段了， 手段， 大家喜欢的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其实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帮助卖杂志打广告，人家这些赠品也不是白给的。 对，很聪明。 对你买了他的一款东西，因为赠品让你使用好了，你可能会买他更多产品，这个广告打的其实是最实惠的。 你研究的很透彻。哎， 那是相当的。 因为如果是我们女生，我们就不会往这方面想。 对，我们只会啊，这个东西真好。 所以我们来自不同星球。 对。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依然是一款口红，在今年秋冬的一个断货王，也是来自于日本。我们来看一下，是今年呢，植村秀今年的圣诞限量款。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图片。 哦， 因为圣诞限量嘛。 巧克力。 它的颜色都会偏比较深一些些， 对， 偏冬季的，可能能用得到的颜色。 天一，你能 get 到这样颜色的口红的美感吗？ 我说实话吗？ 盖茨不大你就出去、啊。 那大家，大家我先出去凉快一下。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颜色能用的场合不太多，真的可能是那种灯光灰暗的聚会，比如说在酒吧什么的，也许这一款颜色可是可选的。日常妆容当中，我觉得这款颜色不太能用得到。 它有一个细节图，有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颜色， 个别颜色还行、 啊，对，个别颜色还行。它其中的明星色号是这个叫做570， 五七零一直都很火。 对，这个血橙色是明星色号，然后跟娜扎同款，娜扎给这个颜色代言，所以就很火。 而且他们家那个唇膏质地，尤其是哑，我特别喜欢他们家哑光的唇膏质地，就你涂在这个皮肤上，它就真的超显色，你都不用使劲儿就。稍微一蹭就是超级显色， 但是我个人对于他们家的口红，我是觉得可能它因为哑光嘛，所以避免不了 干， 对， 尤其是我是那种冬天嘴唇会爱起皮儿的那种姑娘，所以我用不了这么干的口红，这个可能比较适合我在夏天用。如果冬天的话，我就要涂非要润的润唇膏才可以，不然我的嘴就会裂掉。 对， 起唇起那个起皮是吧？ 起皮啊，唇纹啊，都出来了。 哑光这个很难免会这样子。 对，那就只能说涂之前把这个润唇工作做到位， 没错， 才能用这个。 还有他们家其他的一些豆沙色系 啊、 都是很适合秋冬的，非常 好看。那为什么第一张图那个颜色那么夸张？对吧？这个颜色就真的，尤其那个模特的那个上色的颜色太夸张了。 因为模特用的是比较夸张的颜色呀， 对， 可能还分薄涂厚涂吧。 对，每一 款口红可能颜色就不一样。然后 后面几款颜色，我觉得大众用就日常用也不夸张，对吧？这也蛮好看。 但是像这种非常豆沙的颜色，可能就需要皮肤很白很白的姑娘用，比如说像。我们图片背景里的一梦， 我以为你会说你自己。 没有，我皮肤不太白，我是属于正常肤色，不算。 所以你的白是化出来的是吗？ 我现在没有化妆，不好意思， 套不出来化，真是。 我是真的没有化妆，我只涂了妆前乳。 好吧， 你想了解什么品牌吗？我可以下了节目偷偷告诉你。 好的。 好。刚才介绍了今年秋冬比较火热的圣诞色系，然后顺便想问一下萱萱，你作为女生到了秋冬会不会，因为很多品牌都会出一些圣诞限定，你会不会去买？ 当然会， 每年都会买吗？ 但是我不会买所有品牌，我只会挑几个我觉得特别喜欢的。 你会买，会不会买那种非常没有用的圣诞套装，比如什么眼影套装、 眼影会，眼影会。口红可能就会比较理性，但是眼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真的是没有这个抵抗力。我记得我有一年买了一个 NARS 的秋冬的，但是那个其实是画烟熏的，然后我日常妆我出街没有用的，但就因为太好看了，因为包装也是镜面的，非常漂亮。 就是你明明知道买回家可能用的次数非常少，但是我摆在那就是高兴。 对， 怎样？ 对，当你心情抑郁的时候，你看一下你满桌子的化妆品，哇，心情一下就好 了。然后你老公就抑郁了。是不是这个故事另外一方面就很抑郁？ 你为什么总是在男性的角度跟我泼冷水？ 那不然我还能变成女生的角度吗？ 刚刚我们聊了秋冬的美妆产品，天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女生在秋冬的时候会穿打底袜。 会啊。 那你有没有关注到我们，其实你可能见我们很多次觉得我们都是同样的打扮，但其实我们穿打底袜根本就不一样。 如果连这都知道，那我的角色就是老公的角色了 吧。老公可能也不一定知道。 老公不知道。 我觉得一般的男生一定看不出来。 女生的打底袜非常非常复杂，比如说有超薄的， 对， 有站起来就透肉的，有站起来不透肉但是坐起来透肉的、 啊、 还有，对， 还有这种， 因为它的那个 厚度 是不一样的，还有里面加绒的，还有一些传说中会发热的，有各种各样质地，还有双层的。 哦，我知道了，男生管这个东西叫做秋裤。 并不是秋裤。 我是在男生的世界里，这就相当于秋裤嘛，有薄的，有厚的，有加绒的，这不就是秋裤的概念吗？ 其实呢，女生穿打底裤已经并不是最近几年流行的了，已经大概在这100年之内都有打底裤的发明。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来看一看100年之内打底裤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首先看到的是1920年，丝袜刚刚好在膝盖以下， 所以那个时候打底裤叫丝袜是吗？ 对呀、啊， 它、还会在膝盖处涂一些就是粉粉的这种颜色， 哇， 看上去非常可爱、就有点像我们打腮红会打到耳朵边这种感觉似的。 30年代流行的是古典古巴风格的丝袜， 而且它会有卡子来夹住。 哎，你别说，很精致， 很好看， 到1940年了啊，40年代 发明了不会起皱的尼龙质地， 材质有变化。 嗯，二战期间，哎，到了50年代吗？女性们开始使用液态丝袜，并且用铅笔进行上缝。 哇，哎呀，这个出门要好久。 1950年。 这成连体了，对吧？ 黑色连体裤袜终于出现了，在50年代。 裤袜了，已经是。嗯， 刚刚看到都没有连裤，1960年来了。 啊，这个透亮的程度啊，已经超越之前了啊。 彩色的耶，紫色丝袜开始变得好像更大胆一些，没有那么保守了。 对，很清透的感觉。这个年代有什么变化？ 70年代 好像差不多哈， 差不太多， 就是颜色的区别。这回带花纹了， 哇！80年代， 而且不只是连脚蹬的那种， 那种 disco 风，感觉更活泼一些。 哎，这个真的是那种跳健美操的时候会出现的， 而且 上个世纪 的感觉， 90年代 脚蹬的， 对，脚蹬裤的感觉了。 然后，我想起我的妈妈戴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对， 哇，这种过动的更加朋克风的大胆的丝袜开始出现， 而且是网格状的， 现在也在流行啊，很好看， 很好看，很， 但是平时好像不太敢穿出门。2000年， 这已经彻底可以外穿的一种了， 变成了裤子了。其实 想起了邓紫棋，我感觉 皮裤的感觉， 邓紫棋很爱穿皮裤。 对， 2010年是接近现在的年代了。 哎，好短啊，这个。这是很短的袜子的感觉。 嗯， 很多日系杂志都是这样穿。 对。 哎，我说实话，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年代的东西挑出来放到现在来看都是好看的。 对，因为现在我们比较流行复古嘛。 没错。 对， 只要其实你只要搭配好，穿出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就算你穿成刚才20年代那样也是 OK 的。而且刚刚好像是20还是30年代，它往膝盖上面抹一点点粉红色，我觉得非常可爱。 第一个出来的时候， 对， 应该是最起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细节。 作为一个男生要泼你们冷水了，你们只注重到那个好看，在男生看来那是因为腿好看，所以他穿什么都好看。你想一个粗腿，其实 所以你们不会在意女生穿的丝袜，只在乎腿吗？这么肤浅吗？ 丝袜是为了修饰腿的，对不对？为了保护腿的，对不对？哎，真不容易啊，在这个节目中要生存下来。 生存也很强。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呢，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派对 party 的妆容，我们会把一些 bling bling 闪闪的元素运用在我这个模特的脸上。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视频直播收看的方式来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首先您可以搜索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酒吧， 首页 激动了太久没说这套了，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微博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回来的种草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聊一聊秋冬给大家推荐的美妆的小单品。一会儿见喽。我是小雨。 我们是今天的嘉宾。 对，我是我是萱萱。 太没有默契了，希望稍后的环节当中我们可以稍微那个摩擦出一点默契来。一会儿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角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周六版本。种草了没？我是小雨。那紧接着，赶紧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首先是不需要我介绍，自己来介绍这位男嘉宾。 这么敷衍。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就是好朋友才不需要介绍呀，你自己蹦出来就好。 原谅你了。 接下来呢，要隆重欢迎我们今天的化妆师，是来自于轩 Makeup 的化妆师轩轩。 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轩轩。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要画的一个妆容呢是派对 bling bling 的这个妆容。 bling bling 就是闪闪惹人爱的那种 bling bling。 嗯，希望我画完之后可以闪闪惹人爱。不过现在我也很惹人爱。 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们俩的要脸好大呀，要不停地夸这个女主持人漂亮。 接话。 不过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毕竟两位嘉宾压力非常大，可能背后都是那种黑线的线条。那么收看的方式很简单，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随时过来吐槽、提意见、提问题都可以。 是的，那在我们正是画这个妆容之前呢，想先来跟我们大家种草一些秋冬的我们入手的一些，无论是平价的也好，就是好用的一些小东西。 嗯，都有什么呢？好好奇。 那轩轩先开始喽，我也有带来一些，你没有带食物对不对？ 我带了两个食物，然后其他都在我们双十一的路上。 还在路上。 对对对，所以有两个食物，然后我一共给大家介绍四款产品。 好的，那你先来介绍你的食物好喽。 行，那我先来介绍的就是这一款啊，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然后在小红书上推的其实也比较多，然后这款是一款瘦身膏。 我不知道哎， 嗯， 没听过 这款，反正就是 消水肿的那种吗？ 啊， 消水肿， 消水肿，嗯，它是澳洲的一款品牌，然后是2016年开始成立的，然后它这个应该是一个法文，然后意思就是深爱的意思。 哇， 然后我当时买它的时候，我在怀疑它有没有用，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结合按摩，然后涂了一下，我发现确实会有一点点的变化。 你涂在哪儿了？ 涂在我的大腿根儿， 嗯哼， 涂在大腿根儿的位，就使劲搓。 你是怎么发现变化的？我是用 尺子 量， 对，用尺子量了一下下，对。但是你要是想指望着他说，哎呀，我这个腿一下子瘦个10公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结合运动。大家其实，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 你也知道要结合运动啊。 当然了， 你这话说人家很胖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我对于这种东西，我都就是觉得稍微有一些鸡肋。 我要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讲，能瘦1毫米，我都是超级愿意尝试的。 天一，有一段时间你不是挺瘦的吗？ 大家知道吗？瘦呢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但是胖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就快乐了一下，就胖成了现在这样。 最后选择了快乐。 我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闻一下这个。 天一，我想打击一下你，因为我觉得这种是适合轩轩这种本身比较瘦的女生，如果要适合消水肿呀什么用的，如果是你这种实胖身材可能不太适合。 镜头切过来，大家看看哪里有实胖，哪里有实胖。没有、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看我们实胖的嘉宾。 哎，我就是涂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感觉嘛、 嗯？ 我觉得有点像我们那种护手霜的感觉， 嗯、对， 有一点点小油腻， 哇， 但 是有点油腻， 吸收非常快， 对对对， 一点小油腻，然后吸收非常快，然后涂完之后， 还挺润的， 它是挺润的，就是你会发现它这个涂完以后，你可能它会要等一会儿它才能吸收进去，而且当你按摩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发热，然后我查了这里面并没有什么辣椒素啊，然后什么生姜啊，并没有这种东西，它可能就是一种我也说不上，应该是化学的那种反应。 这个味道还是挺好闻的， 它主要是没有味道，这个是我比较喜欢， 就是很浅的一种，就可能就它本身带了一点点的 油脂的味道， 油脂的味道，它不是那种添加剂的味道，然后用起来的手感其实就有点像身体乳的感觉， 不有点 是的， 灵魂出窍，因为我看到天一自从上了护霜节目之后，我感觉他的这个手的皮肤和脸上的皮肤都变得很细腻。 哎， 你是不是自己开家有偷偷护肤啊？ 你看，轩轩，你这个降我也有段时间了，你觉得我的皮肤是不是一直都这样？看不清， 最 怕空气突然 突然就安静了。 是的， 哎，我要说呀，正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学了很多的护肤秘诀，尤其到了秋冬季，我们知道很多朋友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皮肤干。其实我也一样，比如说冬季我们皮肤干，嘴唇起皮，有点脱发，这都是我们秋冬季节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很多节目当中都会推荐好用的产品嘛。 是的， 但是像这种可以帮助大家得瘦一瘦的产品，我倒是第一次接触，所以忍不住要手上试一下，看看感觉，替大家体验一下，如果好的话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 哎，我有一次上节目是不是给过你一个瘦腿丸？ 瘦腿丸 是的。是的，他曾经说有段时间我瘦了嘛，就在那个阶段他给过我一个也是从日本带过来的瘦腿丸。 你有吃吗？ 我真的吃了。 有效果吗？然后 那段时间我一直控制饮食，也在疯狂运动，所以那段时间瘦得很离谱，大概一个月掉了20斤。 哇塞！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瘦腿丸 的 作用。 如果是这样 的 话，可以推荐给我们导播间的导播老师，他最近刚好胖了20斤，可能也能用得上吧。 导播老师，举手呢？ 哎，刚刚我们轩轩介绍了一款来自于澳洲的一个瘦腿的产品，但是在这我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千万不要说这些所有的瘦腿包括瘦身的产品，可能更多的只能够帮助我们消水肿， 对。 但是你如果真的说指望它，把你身上的脂肪变没，那是不可能的。你还是去运动吧。当然，最好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周四带来的《潮流梦工厂》的健身的板块，也是由我来为大家呈现的。 这一组广告打得非常的硬，但我们接受了。 哎，那接下来呢？轩轩刚刚推荐了一款产品，那我要来推荐一个很平价的东西，是我。 哎，对，那款多少钱没说哈？ 啊，那款199。非常非常好用， 还可以， 而且还是150毫升的那种。 对，就 还挺实用的。它对于这种瘦腿的，就是瘦身的产品，还是挺便宜的。 对， 因为我们都很了解的，娇韵诗家的那个系列就没有这种亲民 的 价格了， 是的 算是比较亲民。接下来呢，我来推荐的这一款产品价格非常非常的亲民。 啥玩意儿啊？ 这 是 来自于日本药妆店的一款护手霜，它有好几种口味，我选择的这个是桃子味的，还有没有味道。男生就可以选择没有味道的。它的价格是多少钱呢？大概是。在你如果去买的话可能是30块钱吧，30块钱人民币这么一大支，这一大支的毫升数我来看一下啊，是80克，所以我觉得可以用非常久，并且你们两个可以轮流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 它真的很润，一抹上去不会太黏腻， 桃子 的味 道 就吸收了。 我超喜欢吃， 重点是它的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买了好几支。 我觉得我用这个形容方式给大家形容一下我涂的感觉吧。刚刚那个所谓的燃脂的那个不叫燃脂，瘦腿膏啊，它涂在手上是一种油脂在你手上铺开的感觉，而这个是一种化水的感觉， 对，化水， 它立刻有化水感，然后就立刻进去了，滋润度超高。 我的天哪，你竟然这么会解读美妆。 你有没有觉得每期都应该把我找来，有我在欢乐很多，是不是？ 怎么样，萱萱，你觉得好闻吗？ 我觉得非常好闻，而且不是那种特别浓的香精的感觉。 对， 真的是桃子的味道。 就你闻起来心情很好， 感觉自己是一颗行走的水蜜桃。 对， 我觉得这个味道加分太多了。 对，而且重点是它不黏腻。 对， 而且抹上之后手也很润。 是， 对。 非常舒服， 总之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好适合秋冬季，因为它真的这个补水感觉很明显。 而且像我觉得这种护手霜和身体乳，只要你选择了比较自己喜欢的味道，其实价格我觉得没有必要用那种非常大牌的，这个很 OK。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女生用起来，如果我一个男生角度，我闻到这个 味道的， 我知道男生可用没用。我说如果我闻到一个女生用这种的护手霜， 会爱上她， 我会觉得给她加分。 但我们现在两个女生都涂上了桃子味的，请问你更爱谁呢？ 这个我还只爱这个， 宿命题 这个是宿命题那个我现在还是单身吧 我们两个都结婚了，你爱谁都不合适。 对，所以我还选择单身好了。就是这个味道会让别人有好感，因为它这个太自然了，不是香精的那种桃子味， 对， 是特别纯天然的， 很邻家女孩的一个味道， 特别清爽，让你会有亲近感的味道。 对，你要不说的话，我确实没有感受到这个香味会有这种功效。 就 是、但 是 总之，我一闻到这个香味，我觉得哇，好喜欢， 对， 就舒服，心情也很好。 是的，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因为我认为秋冬的小物有要有一个就是隐晦的主题，就是润，比较滋润为主， 对， 装饰小物， 一定要这样。 对，那接下来萱萱到你喽。 然后呢，我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彩妆，是我们的国货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橘朵这个牌子？ 不知道。 那么现在可以普及一下橘朵这个 国货吗？ 国货，而且它是国货之光。 哇， 所以说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家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的追潮流。比如说今年土色系，然后还有豆沙色系，他们的眼影啊，然后唇膏啊，唇釉啊，都开始往这个方向走。然后你会发现啊，它的眼影一会儿我们会拿这个给我们美丽的主持人化妆，你会发现它眼影非常非常显色。 那美丽的主持人也是很荣幸了。 这个美丽听着为什么有点刺耳呢？ 这是嫉妒的刺耳。 刺耳的话你就出去就听不到了。 好，大家可以把收音机关上了。好，继续。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搭配我也特喜欢，主要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会讲到什么呀，不灵不灵，对吧？你看像这盘啊，像这盘，然后我们 好好看呢。 对，它这个就是应该是橘色，土橘色系，也是今年特别流行。它这个不只有哑光，有珠光，同时还有闪亮的这种大颗粒的。 哇！ 但如果说你眼影全部都是这种大颗粒的话，第一，我们亚洲人的眼睛有点浮肿，所以说你大颗粒不适合。如果都是珠光的话呢，那显色度就不够，所以说珠光哑光搭配，然后还有一个大颗粒的搭配，这样会让你整个的眼妆看上去又高端又美丽。 哇！ 就是一盘眼影当中把三种功效给你集于一体， 对， 可以 它会把质地 混合使用， 没错， 就会出现更立体的效果。 对， 不错。哎，听起来多少钱呀？ 应该是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40还是50。 我想看一下好吗？ 来， 感觉还是价格还 是比较实，样子也很好看。 对， 这有两盘， 非常亲民的。 这两盘的颜色不太一样，我这个偏橘一点，偏粉，不是橘， 应该是有一个偏紫的， 偏紫的， 紫的，然后偏橘，还有一个偏橘的， 还被烧 了，很好看哎，而且包装也还不错。 被烧，我跟大家讲个故事，为什么它这盘我会 被烧 的？ 不好意思，好，莫名的有点尴尬，你说解释一下。 我解释一下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盘有点太幼稚，然后我想把它就是把那个眼影全部都放在那个一个大的那个吸铁盘里，我想抠开它，抠了好半天抠不掉， 抠掉就要毁掉它吗？ 我在想，我想把它那个塑料烧化了呢，我还可以拿出来，但是我烧了半天， 可见质量是相当好啊， 所以就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吗？ 这个牌子叫做 橘朵， 橘朵 就是橘子的橘，然后 很优秀的国货品牌，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国货的美妆和彩妆产品。 一会儿你现场试试感受一下。对吧，好的话好好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 的 国货。 国货真的是这两年非常猛，然后尤其是他这个牌子，就是你会发现他家牌子就很潮流，就很年轻化。 对，我还发现 显色度怎么样， 显色度非常好， 这个橘色的就是那个哑光的比较多，然后这个偏紫色的这里面就亮的比较多。 好，你来试一下 给大家试一下啊。我们先从这个我们所说的杏色开始走。你看 啊，好好看 的青色啊，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中间色调的橘，你看 哇， 然后我们再加上用这个发红的橘， 有点偏到妆红的感觉了， 就相当显色， 很好， 很显色， 相当显色。接下来 就有点亮粉的， 对，亮粉。本来你看你摸这个质地，它就很软糯。它有点像慕斯的感觉哈，我们再下看它。 哇 哦，看这个反光的感觉， 就非常非常舒服。 最后一个颜色是闪的， 对， 其他都是哑光 的，其他都是哑光的。 它另外一盘就是闪的亮分，闪的多一点，那个哑光的少 一 点。 另外 一 盘也一并给试了吧？ 也对，一并试了啊，因为它开始在这个地方试，然后这个可能就有点就是干玫瑰色，就是我们今天特流行的哈。我们先试这个，他家所有这种珠光啊，都会给人感觉特别的。就特别的软糯， 这个是很底层的一个浅色， 很底层，对，很浅的一个颜色。 天哪，天一，你都知道什么是底层色？ 哎呦，天一可厉害了，不要小看他， 太久没见我了，我的功力见长。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发紫色的 一 种 颜 色， 哎，这盘颜色我觉得主色调是比较知性的那种感觉， 有点成熟。对，这盘色调是比较成熟一些的。好， 但到现在还没用到最亮的那个，接下来是 最 亮的这款了。 最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相当闪亮。基本上像这种大颗粒的，它的显色度不会特别好，但是你会发现它的闪亮程度是非常好的。 嗯， 就是这一盘眼影当中，既满足了你上色的，也有满足你提亮的，所以说是很实惠的一个组合。 哎，那我来提问天一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多男生的通病，就是女生涂的不，我们不说口红，女生涂的眼影的颜色，你能看出来什么色系吗？ 那 如果涂在眼睛上以后，你能分出比如说今天我涂了一个大地色，明天涂了一个什么别的颜色，你能分出我两天涂的眼影不一样吗？ 如果是普通的男生朋友们，估计是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 嗯， 但是 意思是自己不是普通人。 但是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浸润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能看出来差别。 啊，真的吗？ 对，就比如说秋冬季节，那刚刚那个萱萱试的第一款颜色特别适合这个秋冬季节，它给你稳稳的、暖 暖 的、沉稳的感觉。 嗯。 反过来，如果是夏天的话，这个颜色就太重了，就肯定要轻薄一点的。 是的。 比如说偏粉一点的，然后或者偏橘一点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真的很懂， 懂吧，就让我画就惨了，我就画不出来了。 好的，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国货的彩妆，确实是很不错。那接下来萱萱其他给我们推荐的产品还在路途当中，但是呢我们以图片的方式来呈现出来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对，这款应该是比较老的一个牌子，大家可能听说过庞氏是吧。然后这是一个美国的品牌，然后这是他们家第一款产品，这个叫做冷霜，它是一个卸妆膏。 哦， 嗯， 卸妆膏。 卸妆膏就是基本上他们怎么用呢，为什么叫冷霜呢，因为它会把它冻到冰箱里然后再拿出来。 哇， 这样的话就是连卸妆再滋润皮肤再清洁，主要它 那就用完之后就不用再用洁面的了吗？ 它有的时候可以不用洁面的，但是它能镇定皮肤，它里面有很多镇定因子，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它的这个清洁度，它是能够从你的这个表皮层，可能慢慢的往里渗透，就深度清洁。 什么叫做镇定？镇定就是， 就 比如 说， 你先说， 来天一说，天一说。 比如说今天你去外面阳光晒了一天，这时候你皮肤会有点点灼热感，发红啊，发胀， 非常激动。 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清凉的东西，就是帮你皮肤镇定，从一个有点。过敏有点肿胀的状态恢复到一个偏正常的状态，这样方便你去做后面的皮肤清理。 听完你说， 你再专业的补充一下。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听完天一刚才介绍了什么叫做皮肤的镇定呢，我觉得我根本不配坐在这个位置， 咱俩换一下。看了我这心机有多重，感觉出来了吗？ 好，这是刚刚 很优秀 介绍的一款冷霜，它是可以镇定皮肤直接卸妆。它价格是多少钱？ 它的价格我看一下，应该是296毫克，是71，当然还有小毫克的，比如说像是100毫克的好像是30。 哇， 这么便宜，都是人民币的价格。 人民币的价格， 那很便宜。 对，它就是我今天给大家都是平价的，然后性价比超高的那种。 这个被种草了， 真的，你想一般的一个卸妆膏、卸妆油的价格可能都要上 百。它里面还有一款就是黄瓜的，就是有一款黄瓜的这种冷霜，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款黄瓜的，因为像这种冷霜，普遍大家认为会稍微有一些油腻，然后黄瓜那个就会相对清爽一些。 哇，好棒、哦， 真的种草。很好的一个产品。 那接下来今天既然我们走平价路线，我再来推荐一个平价产品咯。今天我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呢，是我已经用旧了，用了好久的一个，就是飞利浦的防静电的小梳子。这个不一定买这个品牌，只要你觉得好看，任何品牌都可以。它就是因为冬天嘛，女生可能会穿那种毛呢料的大衣，或者是今天我戴了一个围巾，围巾的话会起很多静电， 对， 尤其是我这种长度刚好在脖子锁骨这个位置，就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这是火花吗？噼里啪啦， 真的很可怕。 对， 所以呢，这个小梳子是里面放了两节，还是一节7号电池，然后你只要打开它一梳，静电就没有了。 哦，哎呀，那这个真的挺好。 你没有用过这个吗？ 没有， 这个已经流行很久了。你再试一下， 价格怎么样？ 价格很多牌子都有，你只要搜防静电梳，大概就是100块上下吧，不会很贵。 而且这款梳它是带一个气囊，它的尖端是带着这个火柴头的形状， 对， 这个比较不伤头皮。 是的， 而且这样的缓冲呢，我觉得这唯一的缺点就是刮上的头发清理， 对， 清理会有点难。来，你看，你可以感受一下。 因为我是大概2年前买的了，一直也没有换，我觉得没有什么换的必要，所以现在可能出了很多新款，大家只要搜防静电梳就会有很多款式。 对， 而且被放在小包里很方便。 方便，对， 有的时候真的冬天一戴围巾，头发真的是各种飞。 这双十一的时候我给我妈妈也是买了一个，当然我是配了一个卷发棒，因为我妈妈也长度、大概比你这长度还要再长一些、她也是，她要卷发嘛，配卷发棒的时候当时就是刚好我看到了筛选有一款也是跟这款很类似的这种梳子、两款还能便宜，我就给我妈也买了一个。 很贴心的儿子，希望我儿子以后也可以这么贴心。 你儿子会更厉害，会更贴心。 好，我刚刚介绍完了一款平价的小梳子，接下来又到了轩轩，我们看到带我看看这个是 ASO，就是， 哎，这个不就是那个 瘦腿的吗？ 不是那个，有最后两张图片，对，最后一张，先点最后一张吧。这个就是一个澳洲的品牌，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澳洲人，然后他经常给我推荐他们那边的品牌。你会发现因为澳洲那边他那个气候还有他整体的生态环境非常好，他们会有很多草药啊什么的、精油什么的，那么这款就是一个精油的产品，叫 Aesop， 就是伊索寓言的那个伊索寓言的那个就伊索然后得来的名字。那么像这款呢，它里面含有很多种精油，它这个叫做伊索的樱草保湿面霜，然后它里面它是含有一些鼠尾草、迷迭香还有薰衣草还有狗牙玫瑰。那么这些精油的功效分别是什么呢？就第一个就是镇定，然后还有一个消炎杀菌，主要就是薰衣草它可以有那个，一个是让我们精神表现镇定，还有就是促进我们蛋白形成，然后修复伤口。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精油它其实是能进入我们中枢系统的，也就是说当你闻到就是它会进到脑子里的。 哇， 真的是这样，很神奇，相当于我们国外的中医啊。然后它这个就是有一次我心情不太好，我涂了这个面霜，还有一个护手霜是蓝管的，涂了那护手霜，哇塞，一下子感觉就是我们刚才闻到那个桃子的那个味道心情是一样的、就非常舒服， 确实很稳定、情绪很平稳， 对，情绪很平稳。 那你如果买一只包或者买双鞋，可能心情也会达到这种好的效果。 那个开始体内分泌了多巴胺一类的东西。 然后它这个的质地也是相当于比较水润、然后比较容易推开的那种质地、然后价格是在325然后60毫升。 这个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用？ 秋冬啊、秋冬非常适合。 抹在身上吗？ 抹在脸上。它是一个面霜。 哦，很好。 这个我觉得澳洲的产品，因为以前专门做过一期这个澳洲产品大推荐的时候，我当时也是专门来一个就是专门在澳洲生活的一个朋友，他推荐了好多。我觉得澳洲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草本性特别的多， 对，草本的很多， 天然， 对， 主打就是天然。 对，从这个化妆水开始到这个面霜、护手霜，甚至可能是身体乳，包括精油，基本都是草本，闻起来就是那种特别纯天然的味道，没有什么香精的添加。 对， 然后关键价格相对比较亲民，这一款应该是我见过的偏贵一点的了，已经是。 是的。哎，天一，那你现在平时在用什么护肤？ 哎呀，我可以多解释两句吗？我用的是一个挺普通的两款，一个就是维生素 E 乳，还有一个是大宝。 哦，听一梦有在节目里讲过， 他反过来讲大宝， 他说他那个是用来抹脚用的。 对，但 是抹脸， 但这一点我真的要强调一下，一梦做的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大宝这里面它主要添加的是那个 SOD 蜜嘛， SOD 其实就是个润肤的成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悖论的地方，就是 SOD 蜜它的这个结构不是很稳定。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化妆品嘛，你不可能立刻用完是吧？很大一瓶，时间长之后，它如果没有其他添加成分来保证它稳定的时候，这个功效不确定了。所以如果用它涂脸，有的时候可能滋润度不够，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但是作为身体乳，它还是非常合格的， 是吗？ 所以一梦的行为是正确的。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还有维生素 E 乳，就是为了有的时候脸很干， 滋润一下， 滋润一下， 可以了。作为男生已经非常精致了。 对，你还有两款面霜呢，有的连面霜都没有。 大宝嘛，大家都还是有的嘛， 从来不抹任何东西。 对对对 对，所以要推荐大家，其实护肤这事儿不分男女， 是的， 谁都希望自己出去容光焕发，对不对？ 是的。接下来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这个时段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依旧是平价的东西、是来自于日本的。你认识这个牌子吗？考你一下。 我肯定不认识啊。 你有可能认识。 好吧，我认识这个英文，但我真的不认识这个牌子，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承认了，我真的不认识 这个 牌子。这 个是资生堂旗下的那个悦薇的净霜，最近非常火。因为 什么叫净霜？脖子的 净霜就是抹在脖子上、这个是男女老少都可以用，因为每个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算你脸保养得很好，但是脖子就是透露你年纪的一个很重要致命的观点、就是 部位，致命的部位， 致命的部位。所以每天坚持涂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研究，我之前看过一个对比图，确实是有效果。虽然我没有坚持用， 没有用多少， 我感觉还很多， 还有很多，买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吧，想起来的时候会涂一涂、我觉得应该还是 不错。我觉得这个就是耳听为虚，我们都要感受一下才知道它好不好。 它这个不会说一涂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你经常涂可以帮助你滋润脖子上的皮肤，你们两个人可以赶紧滋润一下 护肤。 哇，化水度超好。 它这个是很红，然后这一管的价格大概是，我记不太清，大概是在， 哇，这个化水度比那个护手霜还好。 对，大概是在200人民币左右，然后是一大支，我觉得可以用很久的时间。 这里面好像有胶原蛋白，就有一股胶原的感觉，就是胶原的那个味道。 对，这款在日本卖的非常火，断货的那种。 我别的不知道，因为我们也不能说试一个星期告诉大家结果，就紧就上手的感觉，瞬间化水什么意思？就是这款产品的意思，瞬间就化水，然后就吸进去了。 是的， 你就涂两下，两三秒之内瞬间吸收没了，化水度超好。 对，所以如果要是可以坚持得了的话，我觉得这一款确实是挺适合的，而且秋冬脖子也是需要被滋润的嘛。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我们的女性朋友真的要注意这个地方的脖子方面的护理。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都是要从没有什么年纪就开始用，不要等长出来了之后再用， 所以现在赶紧抓紧入手。 之前看到网上，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评两句看到网上有一个图片，说的是有一个，比如说女生 A 问女生 B， 女生 A 就说，哎，那个你一直用这么贵的化妆品，你现在还这么年轻，那你老了之后用什么？然后女生 B 就说，用这么贵的化妆品是不会老的呀。 说的真好， 说的真好，我们看看你到底会不会老。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种草了莓的环节。我们刚刚给大家种草了的是秋冬推荐的一些比较平价的美妆小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种草的是一款妆容，就是冬天我们也可以美美的去参加 party 的妆容，以及怎么样把一些闪闪的 bling bling 的元素来运用在我们的脸上。那在稍后的时段当中呢，我们也会来现场展示这个妆容，我们会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妆容需要注意有哪些内容呀，包括用了一些产品，然后会现场化妆给大家看，所以不要走开，稍后还有精彩继续。我是小雨。 你让我们是介绍一下自己是吧？我是今天嘉宾天一。 我是今天嘉宾轩轩。 两个时段了，我们的默契依然没有达成，不知道下一个时段会不会有默契呢？ 一会儿见， 稍后回来喽。 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8:0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是小雨。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还是来介绍一下吧。首先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晋升为了美妆达人天一，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轩 Makeup 的化妆师轩轩。 大家好，我是轩轩。 今天我们三个人非常非常欢乐，刚刚大家聊了一些美妆的资讯，聊了聊秋冬种草的一些美妆也好，然后护肤品也好的一些小产品。到了这个时段，我们要来给大家种草的呢是一款妆容，就是在秋冬的时候，可能男生印象当中就应该穿的比较厚重吗？ 不仅男生吧，天气决定了你不穿的后冷啊。 可是还是有的时候想打扮一下。 我觉得冷是指我们身上衣服变多，不代表你的脸不可以精致，对吧？ 对 对，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女孩子，尤其是单身的女孩子，可能在冬天会有一些 party 呀、那种局。 其实最近因为马上快到年底了，圣诞节，然后新年，包括可能这个时候也快到这个寒假了，所以假期一多，聚会就会增多。 对，有很多聚会，包括什么朋友的生日啊，各种 party 啊，其实也都是我们给自己生活增添一种乐趣的方法。那么在这种局上，就希望自己可以成为 最闪耀的 那种星星。可是呢，关于 party 的妆容，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就是不知道 party 的妆容跟平时要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不太于敢运用一些闪闪的东西，尤其是我这种年纪日渐成熟的女生。 哎呀，他终于说了整期节目的唯一一句实话。 随着我的年纪日渐在接近成熟，就是像因为去年刚18嘛，今年可能19，明年就20了，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大孩子了。 哎呀，昧着良心说话，感觉真是。 所以呢，不知道该怎么运用这种很闪的颜色，怕用不好会显得比较 low。 就会显得太幼稚。 对，可是又会觉得说，哎，偶尔用一下还蛮有新鲜感的。所以今天我们又来就要来我来当模特挑战这种妆容。 对，看怎么把握这个度，让大家看起来你最舒服又很有气质。 是的，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我们收看的方式呢，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啦。 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的妆容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问。 是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跟我们的化妆师萱萱来探讨一下这个妆容需要注意的点。 那么首先，如果你想画一个 bling bling 的妆容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它的量，就是说它在眼睛上的面积。我经常就是看到一些失败案例啊，首先就是第一，它的亮就是全眼睛整个眼睑都是那种亮亮光光的，因为我刚才也说过我们亚洲人不像欧美人这么立体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主播是很立体的啊。 真的吗？ 对对对，不像欧美人这么立体，所以你会发现它会有一点点肿。如果你再用上一些哑光的亮晶晶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颜色再稍微发暖色系，再稍微膨胀一点， 就像被人打了一拳。 对，这也是我对于这个妆的疑问，如果画不好会显得用力过猛。 对，就 会 显得肿肿的。 对，就感觉好像今天好像眼睛肿了一样。然后这个是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注意它的颗粒，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闪闪亮亮的眼影，它的颗粒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对，就比如刚刚说的这个橘朵 的 这 个 是吧， 我的这个被烧了的这盘啊，你看这个颗粒就是比较，就是我们这个颜色它是这个颗粒就比较细腻，然后等到我们这个紫色的时候，你发现它颗粒就变大了， 对，有闪亮的东西出现了。 对，然后你会发现它这个一定就是说循序渐进的，首先我们小面积的先上一个浅色的小小的颗粒，然后在局部的重点的地方再点上大颗粒。 就大颗粒是点缀用的， 对，点缀用的，而不是全眼睛的涂。 这是眼妆部分。 对， 眼线呢？ 眼线其实我觉得秋冬如果是 party 的话，你可以稍微夸张一点点。 怎么样夸张？ 可以稍微往上走一走。 哦， 对，往上走一走。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如果想当女王的话，你也要当一个有亲和力的女王。不要觉得哎呀我是女王，我往那一坐，然后眼睛挑挑的，线条比较实，然后 可能整个 party 里只有你一个人，没有人过来跟你讲话， 男生都不敢跟你过来讲话。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眼线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咖色的，然后甚至是咖色边缘虚化的，或者黑色边缘虚化的。 对，这也是今天我们要画重点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在 party 上画一个很闪亮的女王妆，但是同时呢还很有亲和力，男生愿意过来和你搭讪。 对对，一定是这样子的。 太不容易了，总之 真是啊，你这参加聚会的目的很明显就暴露出来了。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就是这种闪颗粒的妆容的话，还有光泽性的皮肤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皮肤肌理。如果你是油皮或者是痘痘肌，甚至是你的这个皮肤的肌理不是很平整，那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用。 不要用什么？ 不要就是用这种特别闪的这种眼影。因为它会有的时候 显得皮肤脏脏， 会显得你脏。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哎化完妆怎么感觉并不干净，然后很脏，就是因为你皮肤的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你其实是有局限性的。 那是不是包括眼，就我们说眼线，如果我的眼睛是有点下垂眼，这种小狗眼，那是不是这种时候你画一个很上翘的眼线也会觉得有点怪？ 对， 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眼睛的本身的走势去调整。 如果你是往下走的话，其实你可以往平里画，对不对？并不一定要就非要是这个样子的，就可以往平里画一画，根据你个人的这个特点去画就可以。 就是比你平时的那个眼线再夸张一点，再延展一点就 好了。对，在我画眼线特别是喜欢就周冬雨那种眼线，它那种眼线是什么呢？就是我后眼尾的位置我会去画，然后我眼中和眼头的位置基本上没有， 会显得很干净， 会显得很干净， 而且很有亲和力， 然后睫毛一根一根的， 而且有那种怎么讲可怜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喜欢周冬 雨吗？我个人很喜欢她演的戏， 我也喜欢， 对，蛮好的。而且她的妆容真的变化很大，就近几年短发之后，我觉得她整个气场都变了。 还有穿衣品味啊什么， 对，加上妆容，所以我觉得小眼睛有点下垂眼的女生其实可以模仿周冬雨的这个眼线的画法，就一定是学的没有错，有气质，好看， 没错， 短发女人也可以性感和可爱。 对，这个看你妆怎么画，都是女人千面都可以美丽。 是的， 那刚刚我们说的是party 妆容要注意的眼妆部分，接下来我们想来讨论一下底妆的部分呢。 底妆的部分首先还是要挑皮肤啊，就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是干皮或者是中性皮肤，但是中性皮肤很少见啊，这样子的话你其实是可以选择一些这种有珠光颗粒的，你看像这个啊， 哇，很亮 吗？对，有这种 天光。这什么是腮红吗？ 这是高光。 高光， 对，有高光颗粒的这种，就是颗粒比较大的这种高光，可以稍微上到我们的脸上。然后你也可以选择那种就是乳液，就我之前上节目的时候，我自己给大家涂过这一款啊，就是 MAC 的一款，就是带珠光的那种乳液。 是妆前乳吗？ 对，妆前乳，你也可以把它混在我们的粉底里。 我想试一下，可以吗？ 来，是，可以把它混在粉底里，让皮肤看上去有光泽一些。 就是它这里面会带一点点的珠光成分， 对，它特别特别的细腻。 我近距离看一下，哇，它这个就是闪亮度很高。我们平常的妆前乳其实涂上就是一个感觉润一下皮肤的感觉，对吧？让你皮肤状态恢复。 喜欢，我刚好妆前乳快用完了。 但这一款你什么意思？跟人家要妆前乳？ 种草了？ 我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被种草了。 但这一款其实涂起来它会有点发亮。就是那种反光的效果会比较明显。 我个人认为这款妆前乳比较适合我这种皮肤有一点点黄的女生基底，因为它是会让你的整体有一个提亮效果。 对，它这个还会分很多的颜色，我这个是偏金色。还有一个我建议大家最好买那种就是没有颜色的，有颗粒的那种就可以了。 是吗？ 对，还有就是偏粉色的，还有一个就是偏偏光色的，但是那个又很欧美，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这个亚洲人。 哇，这个真的是反着金属的那种。 对，它是有金属的那种光 色。你看我在手上涂匀了之后没有那么夸张，你看一下 能看出这种金属质感的反光。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我觉得生活中也许有一点点夸张，但如果做一个那个大家聚会啊也好 party 也好，我觉得是特别适合的一款。 对，这个适合夜场的 party。 对， 唱歌 KTV 或者是。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说今天不是要画 party 妆容吗？ party 的话其实通常是在晚上。 对， 所以我觉得底妆最好还是不要画太浓，因为如果你太浓的话大家都是近距离的接触和看你，会显得有些太过夸张， 把皮肤质感做好就可以了。 我觉得看大家的风格吧，如果你真的想要尝试那种浓妆艳抹型的呢也是成立的，但是我们今天推荐这种好像不是这个方向。 对， 就是偏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你既有自己的风格同时又不会有距离感。 对， 对， 所以这款我觉得好适合晚上夜场。 对， 这个金属质在光一打的话应该很有感觉。 还是要提醒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油皮啊，千万不要碰啊。 油皮 这个适合，刚才说的是干皮， 那可能是干皮亲妈。 对，干皮亲妈，干皮光泽感必备的一款产品。那如果说你是油皮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把皮肤往哑光上面去走。 对， 因为你爱出油，如果再用这些很油脂的东西，我估计你的妆容没有一 半场就基本就看不出来来了，就花掉了， 是在厕所里这样子了， 各种吸油补妆， 对，各种吸油补妆，所以说因人而异嘛。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平常的，这个叫坎内，大家知不知道？就坎内， 这个是日本药妆，超级便宜又好用， 超级便宜 好 用，它这个就是哑光，就是适合于我们的油皮。你看超级哑光，就涂上之后就光泽感立刻就弱化了。然后油皮其实适合这种感觉。 哎，萱萱，那像我是比较干性皮肤的话，如果要是冬天的底妆是不是就不太需要， 不需要定妆 啊？不需要定妆，直接用粉底的产品用完就好了。 对，用完就好了。而且你想啊，干皮它是什么特点？它不容易出油，然后呢它的脸上的这种毛细就是毛孔是特别小的，所以说它并不会很快的脱妆，所以说而且它需要的是我们的滋润感，你一定要让它看上去有点光泽感。 最终连那个散粉都不用压一层。 对，我觉得其实不用， 散粉都可以省略。 对，如果你就很担心的话，你可以买那种就是透明的，像Make Up Forever 有一款那个散粉，就是你把它抛到空气中，它是往上走的，它颗粒超级轻。然后就其他散粉可能你抛起来它可能从上到下这样走， 因为画面感很强，很想回家把所有的散粉都抛起来看 看哪个质感最轻是吗？ 你这样就有点土豪了。 就是明白了，就是让我们那个浅浅的有一层盖一点就好， 你只要把眼周定一下就可以了， 容易出油的部分稍微压一点，那大面积的部分就可以不用管了。 对， 这是指的干皮啊，大家别听错了，干皮。 这是底妆的部分。 接下来想来聊一下关于唇色，因为其实每个女生都有非常多支口红，但是你去参加一个 party 要画涂哪支口红就会很头疼。如果要是涂那种特别特别红的颜色，感觉可能又会有点抢， 就是御姐发质太强了。 对，可能如果你今天眼妆很浓的话，然后口红颜色又很重，就会觉得 有点老气。 对，有点老气。所以不知道如果去参加 party 的话，画一支什么颜色的口红会比较好？ 这个首先我要根据我们穿的衣服吧。嗯，那比如说你看我黑衣服会比较多，那我的口红肯定还是颜色偏重一些。 嗯， 但如果像我们这个小仙女一样， 小雨这个 对小雨仙女 比较浅色的， 她很浅，那她皮肤颜色也是属于那种中性色。 嗯， 也就是说她冷色系暖色系它其实都可以驾驭一些。嗯，那你就可以了，随便了。那蓝色它的这个对冲色那就是橘色。 哦， 那你就要涂橘色。 所以说现在小雨这个口红的颜色就偏深了，可以再往橘色调一调。 对，可以往橘色调一调。 我是适合橘色的，我很喜欢阿宝色。 对， 嗯， 那个橘色就 是。我们可以看看换了皮肤颜 色。哎，我之前周围有很多男生完全无法接受阿宝色。 我觉得真的看整体感觉，如果今天就是一张脸摆过来，有的时候是接受不了的。 可能有的男生会觉得女生口红你就应该是红色或者粉色，你涂个橘色什么鬼？ 对，就觉得好像， 男生会这样想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男生对口红的颜色就觉得，就是首先他很难分辨具体这个颜色的差别，他只会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哎呀这个妆好重，哎呀这个颜色好抢眼，就会仅仅这个感觉。所以说如果今天你的搭配，你整个那个打扮是合理的，那这种感觉就会削弱。但是我今天只是坐在这儿看了一张脸，嗯，你涂了一个很夸张的颜色，对于男生夸张的颜色， 嗯， 他可能就会觉得 不想理你， 就是这个颜色让我不忍直视，就会有这种感觉。 真的会这样？ 什么样颜色会让你不忍直视啊？ 对， 我个人吗？嗯，就是我还好，我的那个包容度比较宽，但是 我还不想直视你嘞。 不是你了，我就说有些人啊，就是比较个性点，比如说深紫色， 嗯， 甚至还有绿色， 哦， 就是这种有点另类的，甚至偏舞台的那种颜色，包括几款颜色特别红的，比如说特别红的红唇， 正红， 都会让我觉得在生活中 见，比如迪奥999那种颜色， 对，就是觉得，嗯，尤其是厚涂的大红色、正红色，我会觉得在生活中见到，哎呀，头好疼。就太正了， 嗯， 所以我可能比较自然一点。 男生还是比较喜欢， 就比如现在你的颜色，我会觉得比较亲近感。 嗯， 反观今天轩轩的颜色，在我看来就有一点距离感，就这个差别。 明白了， 明白了。 但是你说我们这个女王妆，它其实还是会稍微的有一点点那种小， 怎么说，就是让男生看到，觉得说，哎，这个女生是好看的， 对。 但是呢。嗯，稍微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我有点想接近他。 对，是这样，就这个度其实很不好把握。 换句话说吧，就今天你想吸引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今天我就是希望有一点距离这种感觉，那你就是可以往这个比较正的颜色。但今天我走的就是邻家小妹风格，我希望跟大家打成一片，或者今天大家是个熟人场，我不需要距离感，那我就可以走一个 熟人场，可能连头都不会洗。 对， 那也不行，精致女生不能连头都不洗，这太夸张了，就可以亲近一点吧。都认识你，干嘛有这个范儿端起来， 对 吧？ 所以 看场是什么场？ 对，嗯，对。如果要是都是陌生人的话，可能就会比较 你要抢眼 一 点。 对，我就要抢眼，我就是要颜色正一点。 那我们接下来化这个妆，我们现在三个人赶紧设定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我们详细给他设定一个场景吧。 你的橘色应该就是偏熟人场吧？我觉得。 但是熟人场，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自己简单化个妆，都会变成熟人场，你不觉得吗？嗯，就是我哎，随便涂个唇，我见熟了， 那今天 这样， 我们就设定一个场合，是一个 有生人有熟人，是吗？混合场， 完全是陌生人， 完全陌生人， 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你比较认识，但是呢，你去了之后心里有点忐忑，不知道可不可以交到朋友，妈呀，脑洞大开， 要求好多， 又希望在这个场合可以认识一些新的人， 嗯， 比如说有一些 小哥哥，帅帅的， 啊，小哥哥呀什么之类的， 也可以结交一些同性朋友嘛，别只为了小哥哥去， 对， 大家都能打成一片，就是距离感要有，但别那么强， 就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女生不认识，但她很好看， 她很有气质， 我想和她做朋友，嗯， 对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画这个妆容吧。哎，对了，我们还刚刚没有说到一个问题，修容的问题。如果去参加这样的一个 party 的话，在比如腮红啊高光上面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 腮红其实要也是跟服装的颜色搭配， 嗯， 但最重要的还是肤色。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们的这个皮肤 有冷暖嘛，对不对？那冷色系你还是要选择粉色系的腮红，然后暖色系选择橘色系的腮红。但是还有一点你要注意，就是光有冷暖不行，它还是有颜色的明度和纯度的。那比如说我的皮肤是偏粉的，然后呢如果我选的颜那个唇色比我的皮肤颜色还要稍微明度高一些，那肯定会显我黑。 是的， 所以说我们在选颜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种低明度，就是看上去没有这么白，然后低饱和度，就是我们的这个饱和度不会特别的显眼的那种颜色，会比较就是保险一些， 会自然一点， 对，保险一些。 好的，那现在我就到轩轩那儿去， 来吧， 我跟天一换一下位置， 来换一下位置， 对，来当一下模特，看看我们这个 party 装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现在我们的小雨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嘉宾区啊，来挑战今天的妆容。那现在第一步，我们的轩轩老师要给我们小雨做什么工作呢？ 当然还是要打底啦。 首先从 我刚才在那个广告的间隙，有自己胡乱涂了一个那个 胡乱的 涂了一个 BB 霜。 哦，就做个简单打底啊。 对，它既然已经打过底，那我们护肤步骤其实就省略了，然后我们只要就是给这个底里面加一些有光泽感的东西就可以了。 对，但是各位真的在做这个妆前的时候，护肤工作一定不能省，只有皮肤水润了你才能上妆效果好。那这个可以翻往期节目视频去看怎么打底啊，这里不赘述了。 对，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是整体嘛，好，我们把它这个底妆和它混合起来，你会发现啊，你记住这个我们所涂的这个亮的乳一定不要太多，否则的话它一定会把我们的粉底的遮盖力降弱。好，主要还是先在我们的脸颊处啊， 脸颊处， 还有鼻梁处。这些是 你是不是嫌弃我自己打的底很不精致？ 很精致。 你何必逼着我们嘉宾说这样的话？ 精致好，超级精致。 我觉得就是首先那个容易出油的地方一定要先打上，对吧？ 对，先打上这个位置，因为你看我打的位置，因为它这个底是比较浅的，我打的位置其实都在我们的这个三角区啊，然后鼻梁啊，就是 T 区位置，就是让它这个地方立体感出来一下啊。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整体都要再打一遍吗？ 不用再打了， 不用再打 了，我就给他把这个稍微提亮的地方 提亮 就可以了。 打一点， 我每次被化妆师化完妆的感觉就是他们化的底妆真的比自己化的要精致很多， 更服帖，对吧？ 对， 然后就是我们的美妆蛋，这个真是底妆神器啊。 对，美妆蛋就是给它稍微按压一下，别让 它 这个底妆 浮 粉， 对，别浮粉卡粉什么的，让它更贴合一点。而且美妆蛋要稍微湿润一点，是吧？ 对，稍微就是把它给它喷湿了，然后再给它转干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别用干干的或者特别能挤出水的那个，这样夸张啊，微微湿润的来帮我们这个底妆跟皮肤更加贴合，这也是我们底妆的一个小贴士啊，提醒大家。 天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哎，轩轩，其实我的皮肤颧骨上是会有一些小雀斑的，你觉得需要遮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需要遮，因为你会发现，当你的眼睛和唇很明显的时候，没有人会这样。哎呦，你这还有什么？什么斑啊什么，对，是看不出来的。 对，我觉得有一点点瑕疵或者是自然状态的东西是好看的，一个真的完美无瑕的脸其实反而距离感是最远的，对吧？你本身特质是什么表现出来，就是你好看的。 我觉得天一在这儿咱们两个都可以不用讲话，太专业。 上次就是这样子了， 说明我是个爱抢话的人，是吗？ 不是，来我们 眼 妆 的 部分啊，我先给大家选了一个，就是 Lunasso 的这个，就是这款它会有一些基底色， 日月精彩。 对，日月精彩说的对，没错。来向下看，我们先把上眼睑的这个光泽，就是细腻的光泽给它打造出来。这个是大，这个有点米杏色吧。对， 米杏色是比大地色要再浅， 很浅，它比它要浅。对，其实你看它涂上去没有颜色，它主要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它的这个光泽感有，就是细腻的光泽感啊。 就是其实你涂完之后，可能从我这个距离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 对， 但是可能它是提亮的作用，而不是上颜色。 对，你仔细进出去看，或者是晚上有灯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他眼睛这边的皮肤怎么这么有光泽感？ 只是一个打底的效果， 只是一个打底的效果。然后接下来啊，上看。对，我们在黑眼球正下方的位置稍微给它画一点点这种米色啊。 这能起到遮黑眼圈的作用吗？我特别关心这一点。 这个其实起不到什么遮黑眼圈。 我需要遮黑眼圈，因为我经常夜里带孩子，妈呀好心酸。 但是感觉你黑眼圈没有这么重，根本就是看不出来。为什么在这个黑眼球正下方我们要加这个米杏色？原因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想让眼睛看上去大，看上去水汪汪的，对不对？ 对， 想让人家看上去没有什么距离感，那你首先就让把你的眼睛看上去放大，对，放变圆。所以说你下面加提亮的话，你的眼睛会有一种就是下眼睑波光粼粼，会有一种拉长加大的感觉。 好， 接下来我们再用一款哑光色，就是刚才用的那个橘朵这个比较显色的这个哑光色。大家都会发现哑光的这个颜色会比珠光的颜色看上去显色一些，因为它没有那些颗粒啊。 这个是什么颜色的呀？ 这个应该也算是杏色吧，但只不过它是哑光杏色。 就是有一定着色度了。 对，有一点点着色度， 单纯提亮了， 对， 颜色了。 然后你要注意啊，我们的这个小雨它有一个眼窝，就如果所有有眼窝的女生，你们要注意画眼影的时候，一定不要让有颜特别深的颜色的这个眼影画到眼窝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眼窝一旦加深，年龄感就上升。 我以为加深立体感那样会，原来那样是加深岁月感。 欧美妆会比日韩妆要显年纪大，对不 对？ 就是因为欧美人特别爱画眼窝， 对， 不管谁都爱画眼窝。然后我们日本就是日韩的话，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尽量的把这些结构弱化。然后在画眼影的时候，大家也没有必要选一个小刷子，就选一个扁扁的这种长形刷，然后稍微的带一带就可以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画下眼睑。下眼睑的颜色，我们还是要选一个稍微薄一点的小刷子。 下眼睑的颜色还是上眼睑一样的杏色是吗？ 对，杏色啊。上看啊。 下眼睑需要注意什么吗？ 下眼睑其实没有什么太，就是浅色系的时候它不需要太注意。如果说你想让眼睛看大，就是放大一些的话，你其实可以整条的画，但前提是这个颜色必须是浅的。千万不要说，哎，我拿这个颜色或这个颜色我上下眼睑涂一圈，那就非常恐怖了， 整个眼就凹进去了。 对，凹进去了。一定是很浅的，很浅的颜色其实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感觉好像他眼睛很大，但是呢如果你要用深色就感觉啊，他画的妆好浓 哦。就妆感就出来了。 对，妆感很重。上看来 现在是在小雨的另外一只眼睛上，也是下眼睑。 你看我前眼头也会稍微画一些这个浅杏色啊。 化妆就是一个很心机的过程。 对，但是你会发现我前眼头画，我后眼尾画，我中间这个地方还是留白的，就是黑眼球正下方的位置还是要留白。 刚刚用这个提亮的时候已经提过一点点这个黑眼球正下方的位置哈。 对， 这次把这个部分再留空白一 点。 对，留空白，你会发现它这块地方比较突出。大家都会发现有卧蚕的人会显小，是不是？原因就是因为有卧蚕的人，卧蚕它会分我们中庭的这个距离，中庭一旦缩短了，那你就会显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卧蚕画出来。 好的，这样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先稍回去做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妆我们下一个时段再画， 稍等一下。 好的，谢谢天一，谢谢我们的化妆师萱萱。那在刚才的环节当中呢，萱萱是帮我画了眼影的部分， 补了一点底妆还有眼影。 对，补了一点底妆还有眼影。然后刚刚是卧蚕马上要画了是吧？对，所以这样吧，我们在接下来休息的时间把卧蚕画好，然后剩下的步骤会在下一个环节的时候展现给大家。今天我们在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梅环节种草的妆容呢，是冬天能够让你bling bling 闪亮全场的一个 party 派对妆容。不要走开，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

一会儿可以等我们小雨到这个直播区演播区之后给大家再提示一下怎么画这个卧蚕。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因为我们的这个妆容比较精细， 光听是听不出 动的，对，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好，现在呢我就要化身为模特，到我们的嘉宾区去， 请。 现在我们的小雨呢就到了我们的嘉宾区，那有请我们的轩轩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刚你在这个节目间隙之后为我们的小雨怎么打造了这款亮亮的卧蚕。 我在间隙的时候呢，就是刚刚我们把它的那个眼头眼尾颜色加深，然后我们又用了一款眼影笔，这个好像有点膏体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眼影笔，然后这个偏粉的偏浅的这个地方就直接打在了它黑眼球的正下方，然后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它会发现有波光粼粼的这种感觉。然后呢，现在我们其实还可以把它怎么样，放在我们的这个无名指的位置，稍微涂一点点啊，放无名指的位置，然后我们再点亮它这个黑眼球正上方，向下看。 刚刚点的是正下方，现在换到正上方， 就这一小点点的位置，你不要全眼涂，千万不要全眼涂， 就是点上去一点是吗？ 对，点上去一点，就让它眼睛看上去有一个纵向的拉长， 就底下亮了，上面也亮，会有纵向的感觉，所以说不要晕开，不要涂开， 就稍微点上去，而且点上去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我们的着色度还有它的这个附着力会非常的好。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画眼影啊。刚刚给大家说了眼影一定是要用棕色的啊，我们今天就给它来一个棕色眼影，然后眼影的位置 眼线吧、 眼线。 对，我说哎，棕色眼影， 对， 选择棕色眼影是为了不要有那么强的距离感， 对， 这样有气势又没有那么强的距离感，所以这个折中我们选择了这个棕色眼线。 我们只画后眼尾的这一段啊，前眼头的话就让它有睫毛的那种根根分明的感觉，会非常少女看上去。看前面，对， 现在正在后眼尾的地方往外延伸哈。 对， 那像我们小雨的这个眼睛本身就比较大哈，所以它是不是适合就是可以稍微上挑一点明显的呢？ 它是可以稍微上挑一些，但是我觉得因为小雨骨骼感是比较强的，但是也不要就是给她弄得特别的女王，因为这样的话真的没有人敢跟她说话了。 她的潜台词就是说小雨本身长得就比较凶了，不能 这个解读是准确的。 向下看，对，你们不要黑我啊。 其实这也是提醒我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如果你自己的气场本身就很强大的话，那么你在眼线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因为眼线一旦画的，比如说你选择黑色眼线又画的很上挑很延展，那可能这个就凶的感觉就更浓了，毕竟我们还是希望有亲和力一点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现在是在往 往眼中的位置稍微带一带，对， 带一带， 就你剪就直接画一半就可以了啊。 就从眼球往后后这个区域，我们是画眼线的，不要画眼头， 稍微加长一些，好，这边也是，我们在画眼线的时候，如果你想画上挑啊，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睁开眼睛的时候，来睁眼睛啊，你下眼睑向上走的这条线，你先把这条线延伸出来， 先延伸出来， 对，先延伸出来这条线，延伸出来这条线之后，然后你再根据它这个线的角度，然后你去填平就可以了。 大家听好了，先从眼尾往后延伸出来一条线，再去这条线来把它填平，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画的比较自然是吧？ 它会画的比较就是翘，然后两边的弧度都是一样的。好，画完了这个 眼线就画完了是吧？ 我怎么老说眼影啊？今天，然后我们再拿一个特别细的这种尼龙的小刷子，然后蘸上一点我们刚刚的这个眼影的颜色啊， 就是那个、 再补一下。 杏色的那个还是更深的颜色的。 对，杏色加了一点点这个棕红，就是红色。棕红 色跟这个棕红色。 对，我们把它这个后眼尾，记住后眼尾它这个眼线上边缘线，我们再稍微虚化一些。 眼线的上面对吧？ 对，眼线的上边缘线， 上边缘线 对，再稍微虚化一些， 因为不管是棕色还是黑色，它都会容易就是出现一个线条嘛，因为毕竟是眼线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虚化一点。最好是你这个眼线画上去看上去像我们这个睫毛的投影。 哦，明白了，就是如果今天我们不做这个虚化，它可能就是一个很愣的一条线出去了，但是我们希望它呢更贴合一点，不要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在它的眼线的上边缘线做一个虚化。然后颜色就是选择眼影的颜色，对吧？ 对，选择之前可以再深一点也行， 比眼影的颜色略深一点也可以，混合的时候 跟你的这个怎么说，跟你的这个眼线液比颜色差不多，就是虚一点就可以了。 明白，就是只是起到一个虚化的作用，所以你在选择这个颜色的时候呢，可以找一个跟你的眼线的颜色或眼影的颜色相近、偏深的那一款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个液体的这个眼影啊，这个叫 Stila。 哎，我发现这个Party 的妆容眼影的部分其实用了很多层次感，哎， 对，有层次感，所以就是亮片一定是也要有层次感的啊。用液体眼影，然后我们拿一个再稍微圆头一点的小刷子，对，这个圆头一点小刷子蘸上这个液体眼影。 液体眼影的目的是什么呢？ 液体眼影其实它的这个密集度会更高，会更闪。 哦，就是 更闪一些，对。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就是布灵布灵的妆容，所以一切闪的元素我们都要用起来。 好，用这个液体眼影啊，向下看，我们向下看啊，对，我们再稍微给它点上一些些。 这个点的位置是？ 还是我们黑眼球正上方。 黑眼球正上方，就是在刚刚的那个属于比较浅的眼线笔、不是眼线笔，这个你用的那个 眼影粉 在那个位置再提亮一点，对吧？ 对，再提亮一些，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小雨的眼睑间距有一点点俊，然后我们再拿它在我们的眼头稍微带一带， 这就根据个人的这个眼睛的情况做选择了。 对，如果你眼睑距远，你可千万不要加这一步啊，这步 会显得 你 眼睛更离得会更远了。 对， 就根据自己的距离再选择要不要在这个部分加。 但液体眼影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给它晕开，不然的话整个的感觉就会特别的堆，对，看上去不舒服。 所以液体眼影的目的就是提亮，对吧？ 就是提亮， 就是单纯的提亮， 因为它的提亮效果比粉状的更强一些，所以 现在就是这个粉状的。 对，这个是膏状的 啊，这是膏状的，就是刚刚画这个上下眼球上下的这款产品。 对，这款产品 好像每一个产品都要稍微晕开一点，不然直接点上就会有点愣，是吧？ 你会发现膏体的它会这样，膏体的和液体的都要晕开一些，不然的话真的会显得会很愣。OK， 睁开眼睛，接下来眼妆，然后开始画一下我们的下睫毛。 下睫毛，很多人其实不太喜欢画到下睫毛哈，因为觉得好这个睫毛画上睫毛就已经够了，很多人就会忽略到这一部分。 对，上看啊，下睫毛其实你也不用画太多，你就画你黑眼球正下方这几根。 就是今天我们眼妆的重点都是以我们的黑眼球为一个标杆哈， 对， 上下来画。然后这款睫毛膏颜色就是我们正常用的就可以，是吧？ 对， 不用做一个特别的颜色的选择。 哦，这个不用，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发色是深色的，然后我们最好眉毛和睫毛跟它都是一个颜色。 好，就是也是在这个黑眼球的正下方，我们稍微给它画一点下睫毛就够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画眉毛了啊。 接下来是女生当中的特别比较重要提气色的眉毛。 对，眉毛这个真的就是 整个气场就能靠它来主宰一下， 而且还能让我们的表情变得比较柔和或者是比较凶狠都是可以， 咱们换个温柔点的词，比较有气质和比较亲和。 凶狠 凶狠这个太吓人了，我们画个眉毛变凶了。 我们今天不画凶狠的啊，我们今天一定就是给它往柔和里面去做。然后我用的其实不是眉粉，我就用了一个那个修容。 哦，用的是修容， 深色修容粉， 深色修容粉就可以了。你会发现什么样女孩会看上凶，就是因为眉毛眉尾比眉那个眉头比眉尾是低，而且是有角度的。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后眉尾， 好像是在针对我。 对，她的天生眉毛就是这样往斜上方长的， 给它往下画一点点。 哦，就等于说根据自己的眉形。那如果你天生就是一个平行的一字眉哈，你就别再往下了， 我们不要一字眉啊，我们这次是不要画一字眉，就是看上去柔和一些就可以了。 只是我们把它线条变柔和。 对， 嗯， 一字眉其实现在来讲，大家可能都不太爱画了，已经不是潮流了，感觉。 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要交朋友的场合， 对， 所以千万要注重我们的重点，就是有一点气质，但是不要太有距离感。所以这个跟我们平常画眉的方法是没有差别，对吧？ 这没有差别的， 只不过就是眉尾给它往下降一降，让它这个就是这个角度不要那么的俊俏。 对，而且眉头上方我们也可以稍微的给它加一点点颜色，让它眉头不要看上去这么低。 嗯，一般我们在画眉的时候，其实眉头是比较浅的部分，所以今天是额外在眉头的颜色稍微加深一点，就来调整，针对小雨来调整它的这个整个眉形的走向，对吧？ 这边的眉粉一样的，嗯， 也是把这个眉尾的这个形状往下压一压， 对，把眉尾的这个颜色给它往下拽一点点， 嗯， 然后我们再在眉头这个位置给它往上画一些些。 对，所以这个是针对我们小雨的脸型和它这个眉毛的走向，我们来做这样的调整。每个人的这个眉毛其实长得并不一样，所以大家这一块呢，不要刻意的， 完全的 copy， 不要完全照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眉形做调整。我们之所以往下压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亲和力。如果本身你的眉毛弧度就是这样，你只要正常画就行了，是不是？ 对，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再用液体眉笔给它补几根眉丝。 对，这就是根根分明的感觉， 好精致。 对，这样不管是远看还是近看，可能你的妆容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远看可能就是眉形，近看发现哎根根分明，这个是算是个小心机吧，我觉得。因为平常我们在就是其他节目中画不同妆容的时候，其实这种手法其实没有用的啊。 因为你今天是要近距离跟大家接触嘛，你就不要让大家感觉到哇塞你这个妆化的好浓，哪怕是男生也感觉哎呀这个女孩长得真美。 所以就要用这个液体的这个， 对，最好是用液体的。但是如果说你 液体会自然一些， 对。但如果说你的那个手的力度是可以，你也可以用那个我们正常的笔，但是你要削的非常尖，嗯，它才能出那种。 因为我们这个目的是要在近距离看的时候也是根根分明的感觉，而不是乌了乌乌的一片。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点，是基于这个点要这么画。 液体的眉笔选择的也是棕色。 对，棕色有一个深棕一个浅棕，我先用的深棕，然后再用浅棕稍微勾几个。 我觉得这个画眉毛真的是一个特别技术的活，大家都觉得这个画眼线很难，在我看来画眉毛更难，嗯，因为眉毛想画好，这整个你的这个气质被定住。 对，主要是形状嘛，很难把控。 对，有的时候会把握不准。反正就我而言，我真是头疼的就是画眉毛。 你也要画眉毛吗？ 哎，这是为了上节目嘛？ 你今天是画了眉毛的吗，天一？ 就是看不出来是吗？是我画的好还是不好？ 刚才我关注了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没画眉毛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也差不多，只不过平常不画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的颜色不会那么均匀，我就把它颜色打均匀了。其实我也没有调整说什么让这个眉尾更高一点呀。 精致了， 我没有那么 夸张。我都想不到他竟然会画眉毛。 我画的特别不好，你知道？每次我画完之后就觉得哎，画歪了，一高一低，经常会这样。所以我觉得画眉毛是个技术活， 我们就选一款橘色。 好，接下来是画什么？ 就是570。刚刚我们那个主播 把口红稍微涂一下， 给你涂掉啊。 首先要盖掉原有的颜色， 盖掉原有的颜色。先把我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柔和的卸口红的一个方法，而不是假如说你在外面，哎，我没有那个卸妆膏，没有卸妆油怎么办？你就用你的这个唇油就行。 嗯， 啊，用唇油先给它敷上。 就是我们的润唇膏是吗？ 对， 常用的润唇膏。 先给敷厚厚的一层，嗯，但是我们今天小雨她的这个唇色是比较浅的， 对， 就是很好卸。 那 如果像我这种的话，我估计你得拿这个卸3-4遍。如果就是说有润唇膏的话，你就是直接涂上就可以了，嗯， 这样很好，还可以达到一个滋润的效果。 对， 嗯， 还可以稍微去死皮，是不是，嗯？ 对，反正只要画到嘴唇的唇妆，不管什么季节，这个润唇膏这一步基本不能省略，嗯，因为嘴唇的皮肤太薄了。 我是喜欢用这个棉签去涂，但是如果有人有那种小镊子，你也可以用镊子的这个把柄 沾上一点这样涂，这样还省得浪费，我跟你说。 但这个出门可能很难背， 对， 可能在包里带一个镊子。 对，如果 感觉有点女汉子的画法，拿个镊子夸夸一涂，有点像摊煎饼的感觉，没有？ 就是那种感觉，你说的很对， 生动形象。 对。 好，现在就是用棉签把这个颜色给往下刮一下，是吧？ 对， 卸掉这个现在原有的这个颜色，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小雨选的颜色有点偏，怎么说呀，就是比较重，就是感觉比较沉的一个颜色。那我们今天给它换成一个什么颜色呢？ 换成一个橘色系，特别纯的一个颜色。 橘色系，就是感觉比较清透的一个，相对而言。因为我还其实很好奇，小雨在这个秋冬季节选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颜色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我挺好奇的。平常小雨，你平常是喜欢用这款颜色的吗？ 我平时最近会比较喜欢用一些浅色系少女感的颜色。今天是因为出门比较紧急，随便抓了一支。我比较喜欢那种偏粉色呀少女感的颜色。 明白了。 最近有点摒弃那种红特别大红的颜色。 就是年轻的时候，不叫年轻的时候，小岁数比较小的时候。 你说的对， 喜欢用一个相对成熟一点的感觉。那么现在 拼命的想追回一些年龄感，你知道有多心酸吗？ 你依旧年轻，知道吗？讨好主持人是节目生存的法则。 对，我们用一点点这个粉底液啊，粉底液把我们唇边缘稍微遮一下啊。没事，闭上嘴巴就可以。 这是基于我们这个有了唇色才会有这个步骤，是吧？如果今天没有画这个口红的， 其实有没有大家可以都稍微的这样盖一盖，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你唇本来有个颜色，然后你这个加上唇膏的颜色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唇色不准。 哦，唇色会不准。 对，然后你加一个白色再盖到它上面呢，可能就会让它的这个显色度非常非常的好。哎，闭上嘴巴没关系啊。这个颜色就会比较亮一些。 所以说，如果想在人群当中，就是让人一眼就能注意到你，所以这个唇的颜色选择很重要，对吧？ 对，唇的颜色 一定要选择一个吸睛的颜色哈。尤其是夜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更选择这个饱和度高一点的颜色？ 没错，稍高一些。但是如果说就像我这种唇，其实你也可以选择，但只不过你把唇变成虚化，它也不会看上去特别。 明白。 你这个颜色很好看。 是 吗？ 就是如果你选择一个比较正的颜色，比如正红色，或者是那种稍微浅一点的，我们把边缘虚化，也可以把这个距离感稍微降低 一 点。 拉近 一 些，对。 就不会让大家觉得，哎呀，你这个人气场太作， 你这个人太不好接触了。 对。我好期待这个小雨的这个颜色的变化。其实这个妆容很简单，我们主要是眼妆的时间稍微画的长了一点。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质感啊！如果你看像我们小雨，她的嘴唇是稍微的偏薄的，那你就要选择就是亮亮的这种珠光的油油的感觉。但如果说嘴唇偏厚，其实你也可以选这种珠光，但如果特厚的话，你最好还是哑光。 就是根据自己唇形做一些调整。 然后我还会刻意把它的唇形啊，就是唇珠这个位置稍微画的厚一些啊， 因为它嘴唇偏薄，对吧？我们要给它拉宽一点它的这个视觉感受。好，唇妆部分基本就到了尾声了哈。就是选择这个颜色，只不过因为基于我们小雨的这个嘴唇的形状，我们在它的唇珠的部分稍微给它 故意画厚了一点。 所以其实妆容就是来调整你的五官的一个过程，把它调整到一个你想要的效果，针对不同的场合。可能平常呢其实也不需要这样，但今天我们是一个主题很明确，想跟大家结识朋友，希望是个焦点，同时又不希望太强气场，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画法。现在时间来到了18:51，我们现在的化妆师正在为我们的主持人小雨打造我们的这个一个不灵不灵的聚会妆容，现在打造，现在正在画这个嘴唇的部分。那接下来之后还有什么部分呢？ 接下来的话，如果 基本完成了哈， 对，基本完成了。如果说你的嘴唇不像小雨这么的鲜艳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腮红。 明白。 但如果说你的嘴唇就已经是这么鲜艳了，然后我们的眼线也有了，然后眉毛也画得比较清晰了，那你就把腮红去掉吧。 明白了，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是吧？ 就是重点不要太复杂，突出一个就够了。 对，一到两个就行了。你要突出太多就会老气。 好，那欢迎我们的小雨回到我们的主播台。 好。 好的，现在我已经画好了这个聚会的闪亮妆容， 来，让我近距离的看一眼呗。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感觉， 真的吗？是在夸奖我吗？ 我觉得这个眼妆的特点体现出我们今天主题不灵不灵的感觉。 嗯， 我真的觉得你的眼妆是你整个妆容中的一个吸睛的部分。 哇， 特别好看， 我自己也很喜欢， 对吧？就是那些亮点的亮粉的点缀的感觉，就凸显了跟平常日常妆容的区别在哪里。 是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画的是派对的不灵不灵闪闪的妆容。 嗯， 然后呢，我们再来用短短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妆容的重点，其实就是在眼睛的部分。 嗯， 可以注意到萱萱给我画的眼影是很有层次感的。萱萱，你可以再来针对于眼影的部分跟大家强调一下重点。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开始我用了一个米色的，然后细腻，非常非常细腻的珠光感的颜色，然后我给它画了整个的眼睑，然后一定是整个了，因为你近距离的时候有灯光的时候，让你的眼睑看着皮肤光泽感非常好。然后接下来我又在上面附着了两层哑光色，可能一个是浅杏色，然后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土橘色，然后由浅杏色开始，然后土橘色开始。然后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播的有一个眼窝，所以你的这个眼影千万不要画到眼窝的位置。 嗯， 然后呢，最后我又给大家选了一个膏体的，就是我们膏体的这种膏体的提亮笔，直接画到了我们黑眼球正下方和我们黑眼球正上方一点点的位置就好了。 嗯， 然后这个画完之后，我们又加了一个我们这个 Stila 的液态的附着力会比它更强。 嗯， 然后显得显色度也会比它更好。 嗯， 然后又在这个正下方和正上方比刚才我们画亮点的位置又小了一点点的地方，又再点上了一些这个 我们液态，就是再提亮一点。 对，再提亮一点。 uh-huh， 这样的话层次就是由弱光到强光，然后看上去，然后距离就是面积只有这么一点点，而不是整个眼睛。 嗯嗯，因为整个涂出来就可能容易显肿， 肿了就 对一点点提亮的效果。 怎么办？我爱上了我自己。 我们也觉得你的妆容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因为平时呢自己化妆的时候都觉得，哎，眼影好像随意自己怎么变换，用哪一排眼影画出来效果都差不多。 嗯， 但是今天通过萱萱来给我画这个闪闪的妆容，我觉得很贴合主题，而且又不会显得过于隆重。其实我觉得日常朋友吃饭什么的是完全没问题的，只要你别 有减龄的效果。 真的吗？ 有， 只要你别说 很可爱， 画完这个妆下楼扔个垃圾，这有点夸张。 对， 出门吃个饭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还挺可爱的。 对，可能我们今天这个妆打造的很细致，一层一层，可能平常大家画的时候其实一点点亮一下就够了。 是的。嗯，而且唇妆的部分跟眼妆的搭配也不会觉得说太过于浓重。 对 对 对，一定是。 总之我个人对这个 party 妆容非常满意，也 欢迎，就是又随和又有气质的一款。 是的，谢谢你们一直在捧我，捧的可能也累了，我们也该结束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可以回看来学习这个妆容。那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节目的回放。 是的，我们潮流梦工厂种草了莓环节每一周六致力于给大家种草各种各样美妆啊护肤产品以及好看的妆容。那在下一周呢，我们会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小雨，感谢今天的我们两位嘉宾。 嗯，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